问那县老采阳的人马来到了古城边，城楼上住我女三通宫，四面旌旗幢幢威严，哗啦啦打罢了头痛的弓，官儿也提刀花掉啊，哗啦啦打罢了儿痛的弓，人有心人马有怀，哗啦啦打罢了三通的弓，采阳的人头落在马前，一来是老儿命该丧，二来弟兄的团的圆，天地修回长安川，就在这沙陀过几年。